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七集，唐默没有和他搭话。神棍只是个疯狂的宗教分子，不是神经病，这点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。所以没过一会儿，神棍就冷静了下来，除了脸上还有一点病态的潮红。神棍说， 他给我挑选的游戏是 1v1 双人对抗游戏，我一个人无法完成，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图书馆找一个人来开启游戏。这时候你进来了，我和你也算认识，我想了一下，故意发出声音把你引过来。现在看来，那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 唐默问他， 游戏失败有什么惩罚？什么是淘汰？ 神棍摇摇头， 我不知道，他没有说。我听到的声音和你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，他从来不会说多余的话。他告诉我，游戏对象由我来选择，游戏内容却是由你来决定，这是公平。在这个游戏正式开始前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找书游戏，可能因为你是图书管理员，契合你的身份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游戏。 说到这儿，神棍顿了顿，眼神认真地看着唐默。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？ 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唐默说，你不是疯子，也不是傻子，你潜入图书馆的理由就很站不住脚，而我们见面后你的每一个表现都显得无比恐惧和害怕。陈先生，我也认识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，如果三天前那个人对我说黑塔是神，那我相信三天后当他被黑塔选中开启游戏的时候，他的表现不会是惊慌恐惧，而是甘之如饴。 神棍绷直的后背重重地摔在椅背上。原来是这样， 唐默说，这只是怀疑而已，我也无法确定你是不是叶公好龙，真的就那么怂。 那你为什么知道是我？ 因为游戏要公平。神棍不解地看着唐默。唐默摸了摸手背上的天使羽翼花纹，我也喜欢玩游戏，我经常玩那款游戏，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公平的纸牌游戏之一。一款游戏技巧可以强于运气，比如我经常玩的桥牌，运气也可以强于技巧，比如梭哈，但是这些游戏有一点是等价的，那就是对游戏双方都绝对公平。在游戏开场以后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双方无论谁运气好谁运气差，都是实力的差距，游戏本身是公平的。 神棍听懂了他的话，这和我们的游戏有什么关系？ 唐默抬头看着他，你不觉得这个游戏非常不公平吗？ 什么？ 游戏规则只有三条，第一条，禁止暴力，这个也有深意，暂且不谈。第二，天使可以在白天得到一个消息。第三，恶魔晚上可以烧毁一个书架。看上去天使是要从几十万本书里找到一本书，游戏难度很大，恶魔却拥有23/3的几率赢得游戏。 神棍突然明白，你是说这个游戏对天使不公平？ 不是，唐默笑着摇头，是对恶魔不公平。 神棍傻了眼， 对于天使来说，这个游戏拥有解题的思路，他只需要根据线索找到那本书就可以，但对于恶魔来说，他只干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烧书。 没有人给他任何提示，也没有人告诉他那本书在哪里。那这个游戏就变成了这样，天使在玩一个解谜游戏，恶魔纯粹是在赌博。天使可以依靠技巧和运气完成游戏，恶魔能倚仗的只有运气。 神棍辩解道，但天使找对书的概率远低于恶魔呀。 我说过，游戏开始后运气就成了实力的一种，恶魔在没有烧对书的情况下，他的运气就是零，和天使没有差别。还有禁止暴力这个游戏规则，他就完全扼杀了恶魔强行得到线索的方式，那么恶魔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得到游戏线索。 神棍没有说话，他的脸色忽青忽白。过了很久，他重重地舒了一口气，无奈地笑道，是我游戏玩少了。唐墨，你经常玩的那个桥牌好玩吗？或许以后我也该多去玩玩。 如果有机会，我带你一起玩。 神棍笑着点头。唐墨的双眸渐渐眯起， 如果和我玩游戏的人是他，或许这个游戏的结局就会完全被改写。 他是谁？ 唐墨笑了，是我经常一起玩桥牌的一个朋友，他很厉害，如果是他，肯定也能想到我思考的这些事，然后用完美的理由来骗我。至少他不会出现好几个你做出的失误。 神棍也不觉得丢人，反而很虚心地讨教，我还有失误，我以为我已经演得很好了，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为了怕你发现我的漏洞，特意装出很害怕的样子，后来我借机尽量少说话少做事，全部听你的吩咐。 但你还是有失误，比如当我说图书馆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，恶魔不知道在哪里后，你说他藏起来了。如果是正常反应，我们天使队伍有两个，下意识的也会认为恶魔队伍也有两个，就会用他们而不是他。 神棍嘴角抽了抽，我突然对这个桥牌很有兴趣， 不过我本来以为第一晚就能揭穿你，但没想到书架居然烧起来了。我以为你还有同伴，不过这不现实，恶魔有两个人，天使只有一个人，这对天使来说也是不公平的。 除非黑塔觉得你们两个人加起来和我是一个水平。 唐默咳嗽两声，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。 第二个白天我就一直在想，到底是谁在帮你放了这把火。一共有两个答案，第一是你只要心思一动就会着火，不需要别人帮你控制。第二，有人帮你纵火，出现在这个图书馆里的人只有你、我还有小女孩，能帮助你纵火的除了黑塔就只有他。 可是连我都不知道是他帮我放火的。 这也很好理解，你忘了吗？小女孩是讨厌看书的，你想要烧毁一个书架，她会很高兴地帮你，这个理由说得过去。顺便刚才她在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了眼她的头发，很不巧，发尾有点烧焦了，或许是她之前纵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。 神棍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我说的心服口服。唐默本来还想再说，但看着神棍这副样子，他摇头笑了一下，没再多说。还有很多东西是神棍没有注意到的，比如他是如何试探神棍，骗神棍烧了 H 类书架，又比如小女孩的三个提示早就把神棍的身份曝光了。那三个提示有很多废话，但总结下来只有三点。第一，恶魔会骗人，这是在暗示天使恶魔隐藏了身份藏在你的身边。第二，天使知道这本书，这个提示看似毫无用处， 因为唐默知道的书太多了，哪怕是他最近有印象的，少说也有几百本。第三，恶魔知道这本书，这是一本唐默和神棍都知道的书，范围还是很广。神棍在图书馆看了一年书，他和唐默都知道的书至少有几千本，游戏难度不可能这么大。如果这个游戏是无法通关的，那他在一开始就可以不开启游戏，直接淘汰两名玩家。所以这个答案一定是唐默和神棍可以想到的。唐默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本《玛雅文明消失的秘密》，这是在黑塔事件前他和神棍交流过的一本书。如果要问他们两个人都知道的印象最深刻的书是哪一本，绝对就是这一本了。神棍绝对不笨，在游戏突然开始的情况下，他能一下子想到演戏，演得还算逼真，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唐默忽然开始想，如果是维克多，恐怕在他们两个人一起进入游戏的那一刻，就会抢走自己的主动权。维克多绝对不会像神棍一样，让自己处于弱势。神棍这样演戏，看似是让唐默忽视自己，少做少错，却也失去了扭转唐默的想法，误导唐默的能力。如果是维克多的话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与此同时，遥远的首都，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穿着笔挺的军服，大步走进会议室。他拉开椅子，坐在会议桌的边缘一角，双目如鹰，看着那个正在演讲的科学家和大屏幕上的文字。 三天前，黑塔是虚影状态，我们将其称为 A 型海市蜃楼。过去的半年里，我们有做过各种实验，检测黑塔的相关数据。 会议室里，科学家们激烈地讨论着，最后由首长发话，声音如虹。 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，你们得出了什么结论？ 科学家们全部噤了声。傅文铎作为在场军衔最低的人，将视线默默移开，看向窗外。漆黑的夜空中有一座黑色的巨塔，尖锐似刀，悬挂在北京2172万人的头顶。现在是2017年11月18日凌晨3点42分，距离三天淘汰期结束还有4小时18分钟。图书馆，神棍满头大汗地坐在椅子上，说是不紧张，一直发抖的嘴唇却暴露了他忐忑不安的内心。现在谁都不知道淘汰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或许只是输了一场游戏，或许会输了更多的东西。正在此时，哒哒哒的脚步声从书架深处响起，马赛克小女孩拿着那本书一蹦一跳地跑到唐默身边，两根马尾辫在空中甩着漂亮的弧形。她挺着小胸脯，语气里难掩高兴，忽然伸出手将那巨型火柴伸到了唐默面前。 你这个天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嘛，既然你帮我找到了书，我就把它送给你好了。 唐默哭笑不得地拿过那根大火柴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。 卖火柴的小女孩 刹那间，小女孩脸上那厚厚的马赛克突然出现了缺口。唐默双眼睁大，看到在小女孩双眼的位置，马赛克消失，露出一双又大又无神的死鱼眼，其他地方仍旧都是马赛克，唯独露出了双眼睛。唐默屏住了呼吸，警惕着这个奇怪的变化。只见那双死鱼眼没神地瞥了唐默一眼，浓浓的鄙视化为实体。 大叔，你还没长大吗？你见过这么可爱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吗？ 从哥哥变成大叔的唐默无言以对，感情你马赛克消失 只是为了表达一下鄙视的眼神吗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